转眼间，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已经有半个月了。由于他的出色表现，让郭子兴越来越喜欢，越来越信任。凡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总要和他商量。外出的时候，总把他带在身边。而不久，在一次探视援军的时候，为了保护郭子兴，朱元璋受了点轻伤，回来便封为千夫长，与汤和平起平坐。这一天，郭子兴因为五河县求援一事，要与孙德崖等商议。朱元璋趁空啊，又来到那座小院门前。事也凑巧，马姑娘正从里面一步走出来，两人相视停下脚步。马姑娘的目光在朱元璋身上四处打量。 听说你前些天受伤了， 他声音里露出了明显的关心。朱元璋一听，不觉得心头一震。自从安葬了母亲以后，这么多年来，在这偌大的人世间，他再也没有听到这样温馨的问候，一时愣在那里了。 你好些了吗？ 马姑娘又问，目光在他身上寻找，声音更加温存。那天探视援军的时候，他们认出是郭元帅，仗着有六个，便来个袭击。朱元璋拼死保护，右臂被刺了一刀。如今这伤早就痊愈了，事儿也忘了。没想到马姑娘如此的关心， 一点小伤，早好了。感谢马姑娘挂念。小伤也要注意调养好啊。 已经好了，请马姑娘放心。朱元璋说着攥紧了拳头，弯起右手使劲地摇了两摇。 你看，不是全好了吗？ 马姑娘开心地笑了，她笑起来非常的灿烂，恬淡清雅。朱元璋的目光无意间在那张脸上停了好一会儿，马姑娘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微微垂下头，轻声问道： 听说你们是在城南五里处遇上援军的？ 是啊。 千夫长对此事是怎么看的？ 马姑娘抬起头来，仍然是轻声地问着：我认为援军可能近期要撤兵，他们老远赶来，在城南30里外扎营这么久，却不来攻城，肯定是心里害怕，派人来看，是担心我们去打他们。 援军肯定要撤走的。 马姑娘颇有主见的又说： 援军最担心的是他背后的张士诚。 朱元璋点了点头。他不由得又看了马姑娘一眼，打心眼里佩服她的判断。 你怎么不将这些想法跟郭元帅讲啊？我一个女流之辈，如果你也是这么看的，还麻烦你给郭元帅讲一讲。 好，我一定将马姑娘的看法转报给郭元帅。我们不用花精力去对付南面的援军，有张士诚在背后牵扯着他们。朱元璋说着朗然一笑。 马姑娘又问：听说援军在围困五河县？ 是啊，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现在郭元帅正在与孙副元帅他们商量求援五河县的事儿。 援军怎么会去围困五河县呢？ 我也感到这事有些蹊跷啊。五河县是西边一个弹丸之地，攻下它什么也得不到。张士诚现在在江苏高陵，援军不直接南下攻打张士诚，却去围什么五河县？再说了， 为五河县用得了几十万大军吗？ 我看这中间一定有鬼。千夫长，你能不能冒险去一趟，探听一下真实情况？ 我人微言轻，只怕顾元水不让去啊，他们正商量救援的事情。 我来想个办法，说我有事请你。至于这的事，我看顾元帅他们三天五天之内是不会打你主意的。 朱元璋既佩服又感激地看着马秀英，心里热乎乎的，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。 你去吧，了解了解情况，再给他们去建议。 朱元璋点了点头，佩服地望着马秀英。此刻，他似乎与马秀英已经相当熟了，心里想，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聪明的女人。当时的起义军队就如同今天开的公司，只要你稍有胆量，缠上红巾，振臂一呼，必然应者如云。在郭子兴举义于濠州的时候，临近的五河县与永丰县也先后有人举义成功。虽然说呀，都是挂靠着红巾军，彼此间却很少往来，而且相互都有吃掉对方的念头存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五河县义军首领常玉春派人来求援，郭子兴本人有些举棋不定。几天来，郭子兴都与他的文武大臣们商讨着救不救五河县的事情。郭子兴帅府里的文臣武将也明显的是分成两派，主张救援的主要是武将，以大将郭彪为首。理由有三点：首先，大家都是义军，于情于理应该救援；其次，五河县是濠州西南门户，被元军破了，很容易打到濠州。第三，元军此次来的目的是去西南来奔袭刘福通，不可能为一个小小的五河县耽误时间。只要我们发兵去救，元军自然不战自退。而主张不救的主要是一些文臣，以谋士张超为首。理由有三条：一是认为大家虽然都打着义军的旗号，但是相互间只有利益相争，很难得到利益共享，如今能借元军之手灭了五河的常玉春，将来中天下还少个对手；二是元军现在自顾不暇，得了五河也不过是借道西南去打刘福通，哪里还会回师东北夺我濠州呢？三是元军30余万，我濠州倾其所有不过几万兵马，前去救援岂不是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啊？孙德崖对战争一无所知，很少提起看法。郭子兴一时也是拿不定主意，这一拖时间又过去一天，五河县派出送救援书的信使再次走进帅府，磕头磕出了血。郭子兴手下文臣武将还是争不出高下，郭子兴正伤脑筋，满是尘土的朱元璋压了一个瘦弱的援兵。 快将事情说给我家元帅听。 朱元璋一拉腰上的佩剑，对援兵呵斥着： 将军饶命，小人实说，小人是铁木户手下的探子，奉命前来探听濠州的军情。铁木户将军说，只要濠州派兵去支援五河，我们就趁虚出兵攻取濠州。 情况既然如此，不救五河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帅府里主张不救援的文臣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一个个呢就像有先见之明的样子，而主张救援的几员武将干瞪着眼睛 一时也是无话可说。郭子兴指着下面跪着的俘虏，一挥手说：“拉下去，给我砍了。”现在情况明白了，这救援的事就不要再提。朱仙副长，你捉援军探子有功，本帅要升你做副将。 感谢元帅提拔， 不过小人有些看法，不知能不能说。既然有看法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家都听听。 小人请求元帅暂缓砍那援军探子头，待小人把话说完，元帅再砍也不迟啊。 好，本帅答应你。郭子兴点头说完，旁边的随从马上赶出来喊道：“刀下留人！” 小人问：“援军攻打五河县城，目的是围之打援，意在取我濠州。我们既明白这个情况，更应该前去救五河县之围啊。” 这时候，文臣武将个个诧异了。郭子兴也是不解地望着朱元璋。朱元璋稍一停顿，接着说：“ 原因有这么三条。其一，援军既然是围敌打援之计，围困五河的援军一定很弱，我们只需要一支千人轻骑便可取胜。第二，五河红巾军与我们虽然说是素无往来，但这次若救了他们，今后必然成为友邻，等援军北退，我们扩展地盘也多个帮手。其三，援军此次围五河，本意就是要夺我濠州，派一支轻骑速去速归，既解了五河城之围，又是援军一时不敢急攻濠州，只要援军稍待半月，刘福通的红巾军就能打到开封，援军便再也没有能力取我濠州，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以放手扩展地盘。” 朱元璋的一席话说得帅府肃然，郭子兴眼珠转动着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，说得好，有理。各位将军，你们谁去救援五河县？”众人面面笑去，就是不说话。就连刚才主战最激烈的郭彪将军也在担心，一支轻骑而且要速战速决，能这么轻松救了五河县？就在这时，朱元璋站出来说：“ 如果元帅允许，给小人一千兵马，愿意去救五河县之围。” 郭子兴听了非常高兴，得意地瞟了一眼孙德雅，说：“没人去就让他试试。”孙德雅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眼珠一转说：“ 试一试，一千人他能带得了吗？”“ 那怎么办？”“这样，让他立个军令状再去。”郭子兴拿眼睛去盯着朱元璋，那意思分明在问：“你敢吗？”朱元璋是何等聪明啊，立刻就明白了郭子兴的意思，上前一步大声地说：“ 小人愿立军令状，如果输了以死谢罪，执行郭元帅封锁救援五河县的消息，将那俘虏捆在城门前示众，关进城门，放出消息援军即日要来进攻濠州。”“ 好，这些都好办，本帅依了你。”这一夜，马秀英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能安睡，朱元璋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动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已经生存了18载，除了父亲，他还从来没曾有过一刻想过其他男子。郭元帅对他虽然好，但也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关系，给了他亲生儿女一般的物质待遇。郭元帅的夫人对他才是动了真感情，对他关心体贴入微。但是在这背后，聪明绝顶的马姑娘深感义母对自己的怜悯多于爱意。由于郭元帅的夫人对他这份爱意， 也使得他衣食无忧，而且呢有丫头伺候，一般富家小姐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，于是他表现得心满意足，温和恬静。可在马姑娘的内心深处，却清楚自己一无所有，她感到痛心的孤独，举目无亲，寄人篱下，这种生活最是让人伤心的，连个说句知己话的人都没有。于是马姑娘发奋读书，只有在读书的时候，她感到了自己有了亲人朋友，只有在读书的时候，她感到自己能与这么好的亲人朋友可以交谈。时间渐渐地过去了，马姑娘渐渐长大成熟，因为读书，马姑娘不但解除了寂寞与烦恼，还增长了许多学问见识，人也是越来越温柔聪慧。因为读书，马姑娘变得感情丰富，是非分明，敬慕有勇有谋的男子，特别是一些有英雄气概的男人。马姑娘虽然身居闺房，对城里的事情总是非常清楚，她听说了那个前来投奔的和尚，知道了他勇杀援兵的故事，她敬佩这个和尚的勇敢，更感谢他能替自己父母报仇。马秀英父母双双被援兵所杀，他打心眼里痛恨这些不把汉人当人的援兵，可他的义父郭子兴在这件事情上却有些让他失望。他的父亲被援兵杀死以后，郭子兴曾对他说，一定要杀进援军为他报仇，可是从郭子兴这一段时间表现来看，他的骨子里非常害怕援军，不要说去杀他们，连躲都躲不及。马秀英知道这是因为郭子兴的力量还过于弱小，等他强大以后，他还是会去杀援军的。于是马秀英一心只希望能够帮助郭子兴，使他能够尽快地强大起来。马姑娘突然听说有这么一个勇敢的男子，不知为什么竟然觉得自己与他贴得很近，连面都没有见过，可心里呢却总想起他来，实在是睡不着啊。马秀英悄悄起身，披了件红外套，走出门外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